上个世纪60年代末，我才10几岁，就从北京到中国陕西延市一个叫梁家河的小村子，我到那儿去当了农民，在那里度过了7年的时光。 讲述习近平总书记在梁家河的知青生活， 追寻人民领袖的初心， 记录梁家河几十年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激发砥砺前行的信心。 广播纪实文学梁家河，请听第九集。 1969年年底，跟习近平一起到梁家河插队的知青王彦生当兵走了，其后不断有知青离开，返程的闸门打开了。1971年，国家开始在知青中招工、招干、招生、征兵，每年有1000余名知青通过这些方式离开了延安。到1976年年末，留在延安的北京知青只剩下918人。 1973年，习近平试图叩开返程的大门，他希望上大学读书深造，毕竟读书是他最大的愿望。这年习近平和武辉一同去县里参加了考试，习近平选择的目标是清华大学，当时录取的方式是考试加推荐，家庭成分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习近平遭到了清华大学的拒绝，他是黑帮子弟。武辉的大学梦也破灭了，他只考上了延安师范学校。这个受北京知青影响，一心想走出梁家河去大城市看看外面世界的农村青年，一度非常灰心，好几个月才缓过劲儿来。1974年，雷平生考取了延安大学，梁家河的北京知青就只剩下习近平一个人了。1975年，清华大学分配给延安2个名额，全部给了延川，习近平再次有了报考的机会，他3个志愿全填写了清华大学。你让我上就上，不让我上就拉倒，他认定清华大学了。 县里将习近平报了上去，但是一触及敏感的政治审查，延安地区负责招生的人犹豫了，清华大学招生的人也犹豫了。这时习仲勋下放的洛阳耐火材料厂出具的一份证明冲开了那道看起来似乎难以跨越的政审关。习仲勋同志属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升学就业。 再没有争议了，习近平被清华大学录取了。开学的日子近了，可习近平依然在忙大队里的事儿。一天，石春阳来找习近平，习近平与他谈了大队党支部书记的人选问题。随娃，我要上大学走了，支书谁当？这个事儿难说，大家选谁是谁。你可以当。我不行，当不了。你咋当不了？我以前也没当过，现在不是当得挺好吗？我怕我当不好。你还没当，咋就知道当不好？显然，石春阳是习近平心里的合适人选。几天后，习近平召集党员开会，会议快结束时，他说：我快走了，下一任支书谁来当，咱们得选。我推荐随娃当。接着是投票。每人发了一张纸条， 纸条上大家都写的是随娃。石春阳说，这个结果其实不是因为我有多好，而是我们村里人信任晋平，他推荐了我，大家才选我。 离开梁家河的前一天晚上，习近平召集社员开了个座谈会，石春阳至今还记得他说的话。 我来咱梁家河这七年时间，学会了很多东西，咱梁家河的群众无私地接纳我，帮助我，让我在这里步入社会，入团，入党，当村支书。我从这里出发返程上大学，梁家河给我的一切我一辈子都不会忘。习近平说，要当好一个村的领导，必须一碗水端平，群众最讲究的就是公道二字，最信服的就是公正的人。哪怕一毛钱的事你处理的不公，群众也不答应；10块钱的事你处理的公道，群众也不会有意见。无论大事还是小事，该咋办就咋办。他把头转向石春阳说，随娃，梁家河以后要发展，你必须起模范带头作用。你是年轻人，当支书以后要多动脑子，多思考问题，还要多联系群众，这样工作才能做好，支书才能当好。如果处理问题不考虑群众的感受，支书也当不好。 1975年10月7号，是习近平离开梁家河的日子。前一天晚上，他和乡亲们拉话一直到深夜，第二天早上起得较晚。当他早晨推开门走出窑洞时，看到院子里道路旁站满了人，大人、孩子、老人，全村人都来了。大家手里拿着红枣、小米，默默地站着。他的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这是他第一次当众流泪。人群里也有人忍不住哭了起来。一位老婆婆拉着习近平的手说， 你在这儿受罪了，到了好地方，可莫忘了我们呀。 习近平流着泪说，你们对我这么好，我不走了，就在这儿扎根一辈子。一位小伙伴向他吼叫，你快走，你上了清华大学以后，我们有条件去北京，就有人管饭了。 这天，村子里的人都没有上山干活，他们排着长队为习近平送行，一直送到10多里外。梁玉明、石春阳、张卫鹏、吕侯生等12个人步行40多里，和习近平一起来到延川县城。晚上，大家住在吕侯生的三伯吕能胜在县百货公司的宿舍里。10月8号，他们到照相馆照了一张纪念照，其中很多人都是第一次照相。照相花了5元5角钱，大家凑齐了这笔费用，坚持不让习近平出。照片中，习近平坐在前排当中，脸庞瘦削，外衣的扣子一丝不苟地扣着。梁玉明一直把习近平送到了延安，送他搭上了南下的客车。 多年以后， 习近平对梁家河这片土地做了深情的回望。在他看来，梁家河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因此他说，脚踏在大地上，置身于人民群众中，会使人感到非常踏实，很有力量。在他看来，梁家河是一所学校，他在这里收获很多。他说，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在他看来，艰难困苦能够磨练一个人的意志。他说，七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后来遇到什么困难，就想起那个时候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还可以干事，现在干嘛不干？你再难都没有难到那个程度，这个对人的作用很大。一个人要有一股气，遇到任何事情都有挑战的勇气，什么事都不信邪，就能处变不惊，知难而进。他说，15岁来到黄土地时，我迷惑彷徨，22岁离开黄土地时，我已经有着坚定的人生目标，充满自信。作为一个人民公仆，陕北高原是我的根，因为这里培养出了我不变的信念，要为人民做实事。他说，当年我人走了，但我把心留在了这里。 我确实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延安人，啊，因为这是我人生的一个起承点。 记录习近平总书记的知青岁月， 挖掘梁家河小村庄的大学问。 请继续收听纪实文学《梁家河》，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梁家河编写组。 隋娃是石春阳的小名，为人实在，习近平很看重他。习近平当选大队党支部书记后，就推荐石春阳当队长、支部委员。1975年春，习近平又推荐他当了大队党支部副书记，两人一起搭班子。石春阳跟习近平学了不少东西，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当领导要一碗水端平。 1975年试办沼气取得成功后，梁家河事实上成了一个培训点，各个公社都来梁家河办学习班，现场演示、座谈等事务繁多。习近平便对石春阳说，隋娃，以后你给各公社来的人开会，我太忙顾不过来。石春阳接下了这个任务，忙前忙后，既对沼气技术有了更深的了解，工作也变得有了条理。直到习近平说要让他接替当大队党支部书记时，石春阳才恍然大悟，原来习近平是在有意锻炼他。 有一件事让石春阳永远难忘。习近平刚当选大队党支部书记不久，大队接到一批救济粮，围绕怎么分，社员产生了很大争议。人人都说自己家困难，都想多分一点，互不相让。开会商量，说着说着就争吵起来了。 习近平知道大家的生活都不容易，就说，都别嚷了，咱们现在就到各家各户去看，究竟谁有多少粮食，都看得清清楚楚，谁该多分，谁该少分， 不就一目了然了吗？话音落地，习近平就带着大家到各户去看，查看每家有多少粮食，并且当众记录在册。从夜里10点一直忙到凌晨5点，实实在在地弄清楚了各家存粮情况。谁家粮食少，就给谁家多分，大家谁都没话说。这件事儿深深地烙在了石春阳的记忆里。接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后，他一直琢磨这件事儿。他说，这种雷厉风行的做法让谁也没有机会投机取巧。一碗水端平，首先是个做人问题。人有私心，一碗水怎么端也端不平，群众也不会信任你。一碗水端平，还要有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要让大家都能接受才行。习近平离开梁家河后，石春阳在大队党支部书记岗位上经历了3起3落，唯一没变的就是他一碗水端平的处事原则。他始终记着习近平临别时的嘱咐，多动脑筋，一碗水端平。 20世纪80年代，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石春阳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他思索着如何实现平稳过渡。他召集村干部一起讨论制定实施办法，他和村干部把村里的老年人叫到一块儿，了解当初合作化的时候，各家各户为村集体入了多少股，先把股份给各家各户退还回去。接下来他又和村干部把村里的大牲口、马槽、布犁等大件生产资料进行估价，根据每一个劳力人口的分值进行对应分配，多出或者缺少部分互相找补。 开了多少次会，算了多少天账，石春阳已经记不得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看到大家没有反对意见，石春阳终于松了口气，看来一碗水算是端平了。虽然包产到户了，可总有涉及大家的事儿需要党支部来解决。 有一次村里要修一条生产道路，从山顶到山腰一路修下去，到了谁家的地里，伤一点庄稼，占一点地界都没意见，可到了山根处却被一户人家挡住了，要赔偿款。石春阳想，这是村里为了大家上山劳动方便而修的生产道路，又不是搞修建钻油井，哪有赔偿这一说法。但是不继续修路，对于前面已经做出牺牲的村民是不公平的。于是经他苦口婆心的劝说，这户人家终于放弃赔偿要求，路修通了。事后村民们说，你要是给他家赔偿，那我们也要赔偿，看你怎么办。石春阳说，按政策办，该赔偿就赔偿，不该赔偿都不赔偿，一碗水端平，这是我的原则。 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延安实行退耕还林，梁家河是延川县第一批一次性退耕还林试点村。为了执行退耕还林政策，石春阳动了不少脑筋。走访村民时，他听到了这样的声音，好好的地不让种庄稼，要种苜蓿，胡闹哩！农民不种地，吃什么？喝什么？寻地饿死啊！石春阳明白，村民这样质疑是对政策不了解，是党支部工作做得不细。于是他一边向村民宣传政策，一边动员村民退耕种草， 并在自己的地里率先种上了苜蓿。验收的日子临近了，村里有一户人家地里还长着向日葵，如果这家验收通不过，整村就通不过，不能让一家影响了大家。石春阳天天站在这户人家地里，硬是督促这家人把向日葵砍了，种上了苜蓿。 那一年全村退耕1532亩，一次性退完。当退耕还林补助粮款发到各家各户的时候，大家这才相信，原来农民不种地真的能吃上饭。石春阳对一碗水端平的思考一直没有停止过。他发现，在物资短缺的年代，一碗水端平注重的是公平，但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年代，一碗水端平最重要的是碗里要先有水。怎么让碗里有水呢？石春阳结合县上的发展规划，提出在梁家河发展苹果产业的设想。 2015年2月13号，习近平回梁家河看望乡亲们，听说山上有苹果园，就上山去看。习近平问，种果树的成本投入高不高？不算很高，比如一亩地的果树，不算人工成本，只是打药和施肥，1000多块钱的成本就够了。果树5年后开始挂果，每年能收入几千元，到了盛果期，每年收入可以达到20000元以上，种粮食就差远了。看着山上的果园，听着石春阳的介绍，习近平笑了，看来随娃学会带领村民搞产业了。这个碗里的水越来越多，2014年后来梁家河旅游的人多了，梁家河瞄准商机，开始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2015年5月1号，梁家河成立了乡村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石春阳专门请人为公司制定了章程，建立起完善的管理体系，并聘请了经理和专职财务人员，让公司独立运营。村民成了这家公司的员工，60%以上的村民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时代还在发展，一碗水端平的故事还在续写。发展没有句号，一碗水端平的故事也没有句号。 广播纪实文学《梁家河》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演播苏阳、黎春。